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而家我哋睇《感应篇》第九十节，以下系无忌惮恶，怨天尤人，呵风骂雨。注解里面注得好。严浮世界，素号缺陷。严浮是梵语，含有欠缺的意思。这个世间的人，古人常讲，不如意事常八九，所以叫娑婆，不叫极乐。称心如意的事太少太少了。我们不会称心如意，一定要知道它是业因果报。我们做的因不善，我们累积的福德不厚，怎会称心如意呢？佛跟我们说的，我们确实要记住，不单止要记住，要认真努力去学，去做。太上亦勉励我们积功累德，这句话重要了。点积累呢？佛教菩萨六波罗蜜就是累积之道了。第一条教我们布施，布施我讲得好多，用现代的话来讲是为社会服务，为一切众生服务。我们用财就是财布施，我们用我们的劳力去服务做义工，这种是内财布施，用我们的智慧是法布施，同人解决困难无畏布施。布施里面都讲圆满了，其他都是讲布施需要具备什么条件。布施这一条是总说，后面五条是别说。不要说里面第一个持戒，持戒就是知法，布施要如法。我们现在讲要合法、合情、合理，那就是持戒波罗蜜。为人服务亦要有方法、有程序、有次第、有条不紊，这些都在持戒波罗蜜的范围里面。忍辱要有耐心，精进是不断在这里求进步，日日反省，日日改过，日日求进步。禅定是自己心里面有主宰，不会受外面境界诱惑。智慧是对一切事理通达明了， 由此可知，后面嗰五条都是讲帮助布施波罗蜜，令你布施做得圆满，你的功德踏实真实啊。一切时一切处遇到有困难的人，我们自己还有多少力量，就要尽心尽力帮助人。帮助人绝对不希求果报。我们这样布施是清净的。布施绝不分贫富贵贱，这种布施是平等的。清净平等的布施就是菩萨行，常存此心就是菩萨道。所以我们在不称心的时候，一切事情都不如意的时候，要反省我们自己积功累德好薄。那一切不如意的境界就是果报，应该要受。在受里面要反省怎样改进，提升自己的境界，累积更大的功德。那就正确了。如果少少不如意，就埋怨老天不公平，人哋对唔住我，错啦，咁系自己喺度做罪业。唔单止唔会转祸为福，而且加深自己嘅罪业。但系呢种现象，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很多很多。为什么还是佛祖古圣先贤所说的，没有人教他，他不懂事。佛经上常说可怜悯者，那种人真正属于可怜悯者。所以这个怨天尤人，我们一定要懂得，那是绝对错误的。而且那种恶业，我们绝对不可以犯，时时记住佛对我们的教诲。第二句，呵风骂雨，风雨是自然现象，那有什么过失呢？在现代人说没有过失，而在佛法里面来讲，这种过失很重。为什么？佛法修学，教人转凡成圣，千经万论所讲的，老实讲，只有两个字，一个是诚，一个是敬。你看这种现象，诚没了，敬没了， 古时候唔好话系修行人、读书明理嘅人，遇到自然灾变嗰个时候，心特别真情，特别恭敬，以诚敬嚟对一切灾变，佢嘅心系定嘅，不惊不暴啊！我哋喺佢里面，佢亦引用古时候曲礼里面所讲嘅：若有疾风、迅雷、甚雨，甚就系大雨、豪雨，则必变。这个必变就是格外恭敬、格外谨慎。在那个时候，就算是夜晚，他多数亦起身，衣服着得整整齐齐，静坐在那里。这些现代人不懂了，现代人亦不会这样做。就算是读古书的人，亦未必会这样做。但是佛门里面还有少数人，在突变的时候，他会起身，衣袍着得整整齐齐，恭恭敬敬去佛堂度静坐，或者念佛，或者经行。佛门里面还有这个地方，人生的意思跟我们说，我们遇到任何灾变，都要用诚敬心来应付，可以化大灾难为小灾难，化小灾难为无灾难，诚敬能转变的。所有那些灾难，我们在灵严会上都曾经讲过，它的原理就是佛讲的依步随住正步转。所以是境随心转，咁讲系真嘅，但系我哋凡夫唔得，凡夫系心随境转，遇到嗰种境界恐慌、惊吓，咁就系你心俾境转。如果你冷静落嚟，思过、忏悔、反省、改过自身，能化解那些灾难灾变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。注解里面各位自己可以去看，下面一句九十一节：斗合增重，妄俗朋党。都是造业，千祈不要将它当作小事。第一句就是喜欢增重，遇到人家有争执的时候，不会劝解，而且还会纵容他，帮助他， 令两家结怨。或者是为争财产，争夺名利，争权位，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。在近代，甚至出家人里面亦难免。一间寺院里面争住持、争当家，争庙产，甚至仲闹上法庭。在古时候，出家人从来没有上法庭的，哪有这种事的？这种是大笑话。现在时时听到，甚至报纸上还有披露，还有报道。佛教我们放下，那放下在哪里？所以遇到那些事情，我们以善言劝解，不单止双方都得福，自己亦收积功德了。如果挑拨、奸离、帮助增重，无论你存的是什么心，无论你求的是什么目的，都是很重的罪过。尤其是在佛门里面叫破和合僧，世尊在戒律里面结罪，破和合僧是五逆罪，那个僧团无论他如不如法，我们都不好干预。如法修行的僧团利益社会、利益大众，你破坏那个僧团结罪，不是那里那几个人，跟那里几个人没有关系。那个僧团里面注重如法修行、弘法利生，那一个地方的众生得利益，不单止我们众生得利益，连鬼神都得利益。我们这次在新加坡，很多同修都去过，都知道过世的陈光别老林长冤亲债主要求来道场听经，他里头我们就可以证明道场真正弘法利生，鬼神都得利益。你将那个道场破坏，你结罪是同所有一切众生结罪，不是同一个人结罪。你对那个法师不高兴，你恨他，你毁谤他、侮辱他，你将他驱逐出境， 你伤害佢，唔系同佢一个人结罪，要睇佢嘅影响力有几大。所以破和合争是五逆罪之一，果报在阿鼻地狱，没办法救的。诸佛出世都不通忏悔，所以这种事情我们不做得。如果那个道场出家人做得不如法，破戒犯规，我们亦不用干涉。我们不是执法的人嘛。就正如世间犯法的人一样，有法庭有刑警，他们执法的人管，我们不是执法的人。我们如果干预，我们亦犯法了。这个道理大家懂，佛弟子犯法自然由他们佛法里面去斗举，跟我无关。我亦不应该管那些事情。如果自己看到了，或者是听到了，那个出家人和我关系还好好，彼此相识，可以问他是不是事实。外面谣传好多，一定要问一下是不是事实。如果是事实，好言劝导。不是事实，要好言安慰，不用去追究，那就对了。绝对不可以争论，如同佛都教我们忍让。各位一定要知道，谚语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，自己命里头有的，人哋能夺得去咩？夺唔去。自己命里头冇嘅，你想保亦保唔住。咁有乜嘢好争嘅？人哋要争，让俾佢就好啦。如果我哋命里有嘅，我呢度让咗啦，那个地方就嚟啦。亦证明你命里头确实有，人哋夺唔去噶，所以懂得呢个道理，明白呢个事实真相，就会欢欢喜喜咁忍让，边会有争执噶？何况忍让亦属于布施，你要明明俾你，你要利利俾你，要咩我通通俾你。菩萨修布施波罗蜜啊嘛，布施嘅果德，我哋知道越施越多，唔系话布施完就冇啦，越施越多嘅。世间人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不够深，不够透彻，所以他不敢布施， 怕布施之后自己冇啦，佢唔知道越施越多，所以我哋喺新加坡弘法劝勉同修，我哋做出榜样俾大家睇。个人越施越多，团体亦系越施越多。唔单止佛喺经上同我哋讲，我哋依教奉行，真嘅冇错，证实佛所讲嘅话句句真实。我哋可以放心认真依教奉行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